真理吗？ 他为 石红运牵手旅行上升两位， 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桑托里尼法国巴黎，即使偶尔迷不晕，也总会云淡风轻，看潮落潮起，看天晴天阴，迎面袭来的风让我清醒，想念你的眼睛和未拆开的心。 Top 7， 罗艺华诗画的美上升两位。 有种喜欢是从心上开始，有种行动它会莫名而来，每天都有饱满的期望，每天充满动力的希望，是你让我心跳加速，是你燃烧爱的温度，是你让我心跳加速，是你燃烧爱的温度。我想安静地守在你的身边，用我的文字记录你的表情，听你的声音那么走心，我用万分的不舍当作见你的热身，万分的热身，每个字眼会为那么认真。 Top 6， 邢文泽老头新歌上榜。 小的时候我也常爱他的走， 常爱他的走， 我知道有一些话他说不出口，我的父亲一直是我的老头， 是我的老头， 一个倔强的老头。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OK， 来看一下本周上升两名，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呢是来自罗艺华诗画的美。 哎，那从2012年开始接触 hip hop， 到2014年年底开始创作的罗艺华是可以说用最快的速度踏上了正轨，对不对？ 嗯，其实呢，他也一直走在追寻自己音乐风格的道路上，在不停的探索和学习和提高。 对，但是一个玩 hip hop 的人又那么喜欢写诗， 诗画的美就是嘻哈的诗嘛。 但是不管你这个词怎么写，它的背景的调调要好听，对不对？像诗一样就可以了， 节奏感要强烈。 对 对， 对， 而且 节奏很美。 还有一点，作为一个男生啊，用美妙来纯净他本身的嗓音，也就是罗艺华的嗓音，并不为过。 听完了你说的这首诗，我们来听一下罗艺华的诗好不好？ 嗯， 诗画的美送给大家。 我的歌曲和你 Wanna love you sweetie， 守在我的心里像流进回忆。 有种喜欢是从心上开始，有种行动它会莫名而来，每天都有饱满的期望，每天充满动力的希望，是你让我心跳加速，是你燃烧爱的温度， 是你让我心跳加速，是你燃烧爱的温度。 我想安静地守在你的身边，用我的文字记录你的表情，听你的声音那么走心，我用万分的不舍当作见你的热身，万分的热身，每个字眼会为那么认真， 每个字眼会为那么认真。 You're so beautiful baby, so wonderful lady。 好了，那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好的，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就做我想的音乐，

本周获得排名第一位的歌曲呢，是来自流行歌手田宇哲的一首《天使的梦想》。 哇，如此温柔的声线，我觉得一下子上升三位摘得冠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天使的梦想啊，天使的翅膀啊，天使的四肢啊，对，天使的一切就是都 OK 的，都可以写成歌的，对不对？天使本身就是一首歌。 哎，你来形容一下我这个天使好不好？ 嗯，你这个天使呢，就是比较瘦弱了一点。哎，虽然天使人家都是胖胖的嘛，对不对？肉肉的， 上面有个光环， 对，有一个光环。你希望再肉一点，就会更像天使了。 就太骨感了哈。 嗯， 好的，争取再吃胖一点。 好的，那其实呢，咱们细看这首歌的创作哈，嗯，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喜欢启程远航，彼岸的风光轻舞飞扬，开花的路上有你陪我唱，有爱的心房那就是天堂。其实用四个字来形容这首歌词， 充满爱， 非常一般。没有，其实是挺好的，其实是挺好的。 对，其实我觉得田宇哲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天使一般是去完成他人的梦想嘛，那天使自己的梦想又是怎样的呢？ 很美妙，一起来听一下天使的梦想带给各位。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好的，下面要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支来自西安的原创乐队，名字叫做 Northern Daddy， 简称 ND 乐队哈。短短的两年时间呢， ND 拿出20首完整的作品，几乎每一首歌曲下面的评论都有网友们的支持和鼓励。 我知道你很想接下来说什么， 嗯， 就是这些网友都是亲朋好友， 然后，哦，不是，都是买来的。没有 什么，人家是真实的粉丝好不好？那这20首歌呢，相信也是仅仅他们只是呈现出来的一部分而已，而更多的原创作品还没有发布出来。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雨》呢，其实是他们组建之初的一首作品。 嗯， 那在今年呢，又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哈。 嗯 ，OK， 那下面呢，就把这首来自 Northern Daddy 乐队的《雨》带给各位。 你走之后， 下了好几天的雨，甚至听不清自己哭泣。天又亮了，雨还没停，回忆搁浅了。哦，你，我希望你没有散，并不该想你淋湿，而是我想你在的日子，只好让雨来告诉你。星星走了，你去哪儿了？秋天孤单的等着，只有冷风，只有冷风，想念窒息了。你走之后下了好几天的雨，甚至听不清自己哭泣。天又亮了，雨还没停，回忆搁浅了。哦，你，我希望你没有散，并不该想你淋湿，而是我想你在的日子， 好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呢，来自人称夏沙小陈粒的原创歌手许航倩。那她的嗓音可以说充满特点又饱含故事。 如果一个女生的嗓音里饱含故事，她一定经过很多次的恋爱 分过很多次手。那女孩子我觉得能有这样的嗓音，真的确实像你说的，不分个几次手都说不出这样的话。其实人家许航倩啊，是作为浙江理工大学的十佳歌手获得过第五届高校达人秀的冠军。 我的天， 厉害了吧。 是，其实我们好像一听他的名字好像不是那么熟悉，但是他的夏沙小陈粒的外号呢已经声名远扬，足以让人大吃一惊就对了。 没错，那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名字也非常的让大家有遐想的空间，十大劝，到底要劝大家说些什么。好，一起来听一下。 你的天天满， 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您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欢迎大家在 UT Radio、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手机客户端同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那同时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以及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的节目了。点赞的同时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OK， 那接下来呢，也别忘了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全拼@北大 music.com。

OBO3 等人领衔，同时包括更多嘻哈新鲜血液。 MBSK 音乐节只为大家呈现出最真实最纯正的嘻哈文化，为所有喜欢嘻哈文化的人在杭州打造一处纯粹的互相交流和共同狂欢的圣地。近日，根源唱作人万晓利在杭州举行了新专辑《天秤之舟》《牙齿》《菠菜和豆腐与诗人》《流浪汉和门徒》发布会。此次活动，万晓利特邀包括老狼、李志、马条、钟立峰、周云鹏在内的12位私交甚好的民谣圈友人，共同见证万晓利第5张全新大碟的诞生。 声音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OK， 那刚才呢我们在头条里听到了这个月落幕的迷笛全国校园乐队大赛总决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呢，今年荣获大奖的乐队有全国总冠军葡萄不愤怒乐队、亚军贵族乐队、季军薄荷绿乐队，以及获得最佳现场、最佳人气、最佳原创歌曲以及最佳吉他手等等奖项的众多年轻的优秀乐队和乐手。那获得冠军的葡萄不愤怒乐队说道，这次的比赛啊是一种鼓励，但也只是一个开始。他们兴奋地表达着自己的心情，觉得这种成就感呢找到了很多自己存在的价值，因为被肯定而高兴。那值得一提的是，嘉宾乐队猴子军团呢是2012年迷笛全国校园乐队大赛的总冠军，厉害了哈。他们的近日呢就与迷笛音乐独家签约。猴子军团在当晚演出前向参赛乐队分享了自己的音乐故事。那北京迷笛演出公司 CEO 单卫、著名歌手郝云、资深乐评人王磊、窒息乐队吉他手寇征宇，这四位评委老师啊，不仅在每支乐队演出后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点评以及权威公正的评选，还在结束了紧张的打分环节之后呢，诉说了对各支乐队的期许和寄语。单卫说呢，大家在这个最好的青春年华来做乐队，做这样的一个发展，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他家住在遥远有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父亲是否又大回了。刚才要摘山糕，我就要回家，同妈妈一起进入甜蜜梦乡。刚才要摘山糕，我就要回家，同妈妈一起进入甜蜜梦乡。 听完了最新鲜的摇滚头条，马上到了我们新一期榜单的揭晓时间了。在揭晓结果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榜上歌曲和乐队投票的方式。大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每人每天呢最多可以投6次。我们的投票截止时间在每周日晚上10点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OK， 下面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Ten， 迷藏《上帝不爱布鲁斯》新歌上榜。 我不要让上帝坚决爱与被爱那个重要， 果味 VC 梦开始的人上升一位。 我的天空早已改变了模样，梦开始的人却最风之心，我的天空早已褪去了颜色，人还会想起那首悲伤的歌。 他背 旅行团《西雅图阳光》新歌上榜。 听我说，听我说，醒来想你在发呆，听你说，听你说，不愿那天就要来的重逢，不会难过，不会离开我了以后。 声音玩具，我有一个梦想，下降3位。 我站在这城市的中央，在人群里面，在烟火之中， 配乐队《金色幻象》上升一位。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欢迎回来，如果你前段时间看了果味 VC 来做客我们直播节目的访谈内容的话呢，你就会知道捡起年少做音乐的冲动与向往，对于铺展面前的未知保持最原始的憧憬，这大概呢就是果味 VC 乐队现在要做的事情。他们说啊，我们对音乐的爱是始于上高中的时候听到吉他的第一声，那就是我们的初心。经过了这么多年呢，复杂了很多，而现在我们的状态又有点像第一下听到摇滚乐声音时候了。现在呢，我们需要再把这个给燃出来。没错，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想法。那果味 VC 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时尚先锋乐队，因为他们每次的出现呢，都能够引领全国的时尚潮流。这不仅仅说的是造型哈，因为在谈到时尚与音乐的关系的时候，主唱刘子涛也说过，时尚呢是创造引领，做音乐一样，你一直去 copy 别人的音乐，实际上是很土的。但是呢，你要把自己的音乐发挥到极致之后，再加上别的因素，那就是时尚了。那在情歌比爱情更甜蜜的现实呢，简单真挚的音乐更能够让我们找回自己。对于果味 VC 而言，是什么让他们至今还摇曳着理想的火焰？我想啊，无疑就是那深藏在他们记忆里对音乐最初的悸动就对了。好了，那下面呢，继续为大家带来这首来自果味 VC 的《梦开始的人》。 我在等待漫漫的时机，去的言语过了太久，就没有机会再说。已经给了你想要的世界，世界中你选择了什么，我其实都无所谓。想一直拥有着清澈的眼睛，却无法分辨是与非的世界，是命运注定了天生的骄傲，在日出日落中慢慢的枯萎。我的天空早已改变了模样，梦开始的人却随风逝去。我的天空 到这里呢，本周榜单的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排名已经为大家揭晓完毕，接下来我们会马上为大家继续揭晓第五名到第一名的结果，请大家不要走开。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的投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我们选票的截止时间是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一下。好了，那下面呢，就一起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5。 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升三位。斑痕体质与上升一位。 人与地散落在心间，而谁在问君何日归还。若此 彼岸。 Top 3 200从夜晚到清晨下降两位。 如果能和你再相见，请让我吻住你的脸，原谅不能和你结婚，原谅我放纵的一生。 Top 2 陆先生给大家的歌保持不变。红毯，未来，未来，摘得冠军。 2007年以清新女声出道，发行过5张全长录音室专辑的郭采洁呢，有着极具辨识度的灵动嗓音。那对于音乐，她不仅仅是热爱，而是始终有着自己独到的审美品味。那许多人不知道呢，郭采洁喜欢摇滚乐。她在演唱会上翻唱的那首 Pink Floyd 的 Wish You Were Here， 也很爱万能青年旅店。褪去了荧幕上女王的华丽外衣呢，在世界上另一个我这首歌当中，郭采洁再一次以真挚的初心拥抱音乐。经过4年的蜕变，从炸鸡到理想主义，从阴差阳错开始写歌的放肆的四，到以音乐丈量世界的唱作人，阿四的专辑巡演以及国内外各大音乐节可以说是没有停下过。那阿四的创作和脑洞是一样的，也是没有边界，他自由地表达着真实的自己，那就是他音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说文字也可以通过味觉感知的话呢，我想啊，闺蜜的口感一定是软软甜甜的。那突然想起来 KTV 里的闺蜜歌单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了，那么就让这首全新的闺蜜奏鸣曲唤起那些年你与亲爱的他之间那些最人的幸福回忆吧，来自阿四安郭采洁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谁愿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试着。 以上就是本期上榜的全部歌曲了。如果这里有你特别喜欢的乐队或者歌曲，你可以动动手指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新歌推荐环节，本周又有哪些优秀作品上榜了呢？现在我们就来为大家揭晓答案。 发出最权威及时摇滚声音，传递特立独行的音乐生命力，摇滚实验室给你摇滚乐的一切突发奇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摇滚榜摇滚实验室，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中国摇滚圈里又有哪些优秀的乐队为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全新作品。2017年呢，眼看就要接近尾声了， 在今年的10月8日呢，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赵雷呢，为我们带来了他的全新单曲《静下来》。他选择在8号的18点这个时间去发布新歌，是因为一天的时间还有最后的四分之一。那人们或许在匆匆回家的路上，或许呢还伏在案头做着一天最后的工作，在迎接第二天新的太阳升起之前，只不过是无数个平凡而且安静的夜晚之一。在这个时候啊，赵雷觉得该留一寸时间让自己静下来，与最真实的自己独处。在今年年初呢，因为歌手节目带来更多关注的赵雷一直拒绝过度曝光。这一年呢，他依然把自己大部分时间专注于音乐创作。如今呢，他用新歌《静下来》说道，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走一段路，看一本书。而这首歌呢，也会收录在雷子2018年的新专辑当中。好了，那不多说了，接下来第一首新歌就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来自赵雷的《静下来》。我们把这首暖心单曲送给你，就是要陪伴你回归初心，和自己进行一场平静的对话。 当一切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的像雨，静的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静下来的时候，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的像雨，静的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十年呢，对于任何人或事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对于丝绒公路乐队也是一样。那丝绒公路呢，是新世纪之后中国硬摇滚之路的开创者之一，他们从出道以来就备受关注，随即呢活跃在国内各大音乐节和 Live House 的现场，同时呢在2014年初获得了第五届中国摇滚迷笛奖的年度最佳硬摇滚乐队。那作为夜幕下的通州的续篇，那这首《云锦南大街》依然是使用叙事手法，用寥寥几句勾勒出现实生活的动荡和无奈，把大家带入情境中去呢，体会丝绒公路乐队的心路历程。说到云锦南大街呢，它就位于北京市的通州区，曾经的这里远离喧嚣，宁静而荒凉，丝绒公路乐队就是在这里成立的。不过现在呢，真的是繁华的可以哈。这首《云锦南大街》开篇由静至动，叠进是失真的吉他旋律，如时光闪回一般率先跃入耳中。随后呢，由主唱金辉低沉磁性的嗓音娓娓道来，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样，每个人都有首未完的歌，我们也希望每个依然有梦想的人呢，都会在歌曲中找到共鸣，重整旗鼓，继续前行。 OK， 一首来自丝绒公路乐队的《云锦南大街》带给各位。 刚才到爱之前，背起行囊告别昨天，迷离间只一片言，再见不可一世的少年，眼眸下星光闪烁，这是永远无法唱完的歌，转身流入世界才发现所有美好 OK。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周为大家推荐的两首新歌就对了，希望大家能够来关注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所有榜上歌曲进行投票。我们的投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我们的投票截止时间是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一下。好了，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微信公众号的朋友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是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国内外最新鲜的摇滚资讯。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以及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下载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好了，来看一下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是来自迷藏乐队的全新专辑《上帝不爱布鲁斯》。那今年呢，迷藏乐队为了更好的推广新专辑和布鲁斯音乐，他们展开了覆盖全国20多个城市的巡演，并且计划呢在2017至18年完成全部的巡演。目前呢，迷藏已经圆满完成了第一轮巡演，喜欢迷藏的朋友们敬请期待他们第二轮的巡演开始吧。那在这之前呢，只要来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和我们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来自迷藏乐队的新专辑了。另外呢，还有广大乐队独立音乐人作品的投递方式，需要准备专辑音频、歌词、专辑文案、乐队介绍、单曲 EP 和专辑封面或乐队宣传照，邮件捆绑发送至摇滚榜 @126.com， 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接下来节目里为全国乐迷推荐的新歌了。好啦，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摇滚榜，我是张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转身流入世界，才发现所有美好也留在这条街。生命如此绚烂而短暂，有些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Fresh Radio。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